翻到嚟马年第一集嘅亨利商业专题啦，咁啊，我哋休息咗四个礼拜，咁啊，终于啊唞够啦，啊，因应我哋个心情都回复啦，啊，咁啊过十五亦都开工啦，吓，咁啊喺录音室入边咧有个大伟咧，亦都有啊杜比喺度啦， 系你好，恭喜发财，马年就马到功成，心想事成， 系冇错，咁啊亦都系亨利喺度嘅吓， 诶大家好，恭喜发财， 咁啊今日我哋讲咩题目咧？咁讲嗰个专题咧，就想讲翻吓呢个加拿大个移民政策， 点解点解会咁讲咧？其实移民加拿大呢样嘢咧，就其实已经系一种往事嚟嘅，对香港嚟讲。 首先咧就讲翻，其实我哋嘅情况就系基本上一半亲戚都系移民咗去加拿大嘅， 即系好多年前， 即系非常呢个向往嗰个咁嘅。嗰、那个优质嘅生活啦，咁啊，点解会收紧咗咧？亨利有冇讲下咧？ 收紧，我谂最主要原因而家就话系而家呢个系收咗点嗰个入籍法啦，同埋取消咗佢所谓嗰个叫做投资移民嗰个嘢啊嘛。咁、入籍法咧，原来对上一次修订咧已经系1977年噶啦。咁啊，而家直头系 cancel 埋嗰个即系所谓投资移民嗰个啦。咁啊，话积压咗嘅未办理嘅咧。就有呢個淨係香港啊，有53000多份啊嘛，咁啊 total 全世界60000多份啊嘛，咁啊要探究下幾樣嘢嘅，真係要。咁究竟係發生咩事咧？其實即係加拿大政府嫌戰聲啊，定係點樣咧？真係。 啊，咁啊，第一啦，首先就講翻你話50000多份啊，咁其實咧，我哋嗰、那個 60000多份， total 六萬幾份， total 六萬幾份， 但淨係香港有58000多份喺度。 咁就係香港嗰58000多份咧，我哋嗰個大陸嘅同胞咧嚇。就佔到係 99% 嘅 ，OK 啊，咁啊， 即係已經冇乜香港人去移民。 即係我等港產已經無需移民， 咪因為要移嗰啲移曬啦，係咪講佢又真係？ 可走已經走曬啦， 嗰啲已經回流咗翻嚟嘅啦 ，OK。 可走亦都願意走嘅已經走曬嘅啦啊， 咁啊應該倒翻轉去諗咧，就話其實即係講點解會係咁樣之前咧，就要諗清楚一樣嘢，就係話我反而建議個睇法就咁點解嗰啲地方咧，即係全世界都係㗎啦。都會有一個移民政策噶嘛，係咪？咁啊，加拿大我又比較熟悉啦，因為可能你啲朋友啊、親戚啊，都係好多都係移民。我諗如果香港人啊，通常去嘅地方都係去加拿大啊、澳洲啊、美國啊呢啲地方係比較熱門噶啦，就好少人移民翻去呢個中國噶嘛，係嘛？而且亦都係唔需要移民翻去中國噶嘛。 嗰啲叫回鄉。 啊，咁你移民呢樣嘢其實最主要係有幾個 condition 噶嘛，我覺得，即係第一就可能係你嗰個國家。个出身都比较低啦 ，OK， 系， 咁你咪要有移民政策咯。咁如果你话啲移民政策系好紧嘅，例如日本嗰啲，佢啲移民政策系好紧噶嘛，咁佢啲人咪越嚟越少咯，啲人咪越嚟越老咯，个经济个活力咪越嚟越低咯。 所以日本系面对非常严重嘅人口老化问题。 咁因为日本嗰个移民政策太过紧啊嘛，咁另外一样嘢就话哦，咁可能系佢需要吸引一啲佢觉得对佢个社会有贡献嘅人啊嘛。咁先至會有移民政策噶嘛？即係譬如可能我頭先同阿杜比開麥之前喺度講，佢話而家你喺加拿大話每年收移民大概係20多萬到噶嘛，25萬到噶嘛。咁我就見到亞洲區係最多噶嘛，亞洲區最多其實最大就係中國。 唔 係 我等華人咯、 啊，唔係我等華人啦、啊，係中國人啦、啊，即中國去嘅人啦、啊。第二大就已經係菲律賓啦、 啊。啊，其實咧睇下邊個地區啫。我有個朋友咧就即係熟悉移民事務嘅。咁啊嗰日同佢食飯，佢話咧其實喺温哥華咧就以菲律賓人係排行第一，唔係華人。我都開頭以為係華人嘅，但原來菲律賓人咧就最多嘅，排第三即係華人，講新移民過去嘅。咁啊唔出奇啦，菲律賓人咧即係好多咧，即係你知香港嚟香港打工咧，咁打打下你為到加拿大嗰邊收嘅，佢又識英文嘅，英文一定好過你香港人嘅。 咁同埋我同我朋友喺度講，譬如佢啱啱喺加拿大翻嚟，咁同佢老婆去，即係佢哋喺加拿大籍噶啦 ，OK。咁你去醫院都係嘅，佢其實而家佢喺加拿大好多醫院裏面啲 nurse 好多都係可能係菲律賓啊，可能係華人啊，甚至可能係即係總之就唔係佢哋當地嗰啲人啦、啊。嘅情況就係咁樣，咁即係話其實每一個國家通過移民都係去吸納一啲佢哋需要嘅人嘅啫嘛，即係除咗吸納錢之外，都係吸納呢、這個佢需要的人。咁就但係如果你係移民加拿大咧，我記得我僆仔嗰個時候，即係可能杜比係仲大過我啊。 當然啦， 同埋你喺嗰邊讀過書噶嘛。 咁 咁而 好不幸大過你，我都好想青春啲。 咁、但係嗰陣時個情況點樣？即係你哋過去讀書都係。读完书就翻嚟噶啦，就冇话会留低喺嗰度做嘢噶嘛。 嗱咁样讲，就系、是、我嗰个年代咧，其实咧就 我相信好多同學咧想留翻喺度做嘢。 但嗰時唔俾噶嘛，好似係嘛？ 啊，嗰幾年係十分之困難，除非咧啲好特別嘅行業。譬如照顧一啲咧傷健人士啊，或者係咧係智障人士，當時仲未有智障呢個字，仲叫 MR mentally retarded， 係而家至改成叫智障 mentally challenge。咁啊，嗰啲咧你唔使 degree， 唔使學位，或者有張 diploma 咧都收你啦。 你肯做咪得？ 係啦，嗰啲係即係比較厭惡性嘅行業啦。當然可能我哋講講厭惡性啦，應該美化啲，需要好有愛心嘅行業就得。 咁啊，變咗就我識嘅都係，其實當時都係啲人去加拿大讀書多。就算我嗰個年代80年代都係，因為點解會都係去嗰度讀書？因為嗰個就算去到90年代都會，因為嗰時真係香港話大佬，你讀嗰大學嘅人真係唔多啊嘛。 係。 咁如果你仲要再 study，如果你屋企亦都有有啲錢咧，咁咧就去出去讀書啦。咁出去讀書，好多人都會揀加拿大啦。咁因為我譬如我舊老闆仲大過杜比啦，佢嗰陣七幾年都係去加拿大讀書，因為嗰時喺加拿大讀書仲俾做 part time 噶嘛，咁可能都係夠一年學費、一年生活費就去噶啦嘛。咁變咗 我哋嗰幾年好不幸咧，就完全俾做嘢嘅。 咁、變咗就係、是其實教育又唔係咁樣講，即係教育咗嗱，去讀書去，如果你好似咁樣講啊，佢純粹係一個產業嚟嘅啫，揾錢嘅啫，純粹就同移民冇關噶嘛。咁如果你話真係去移民，去吸下嗰啲人，咁但係有技術嗰啲人又未必有興趣去你嗰度住噶嘛。咁變咗就係、是。咁啊，有好咁啊，唯獨實有啲咩人中意移民去加拿大咧，或者移民去澳洲，甚至係美國，就係、是、你覺得可能喺嗰度住，相對嚟講比你住緊嗰度 嘅生活質素係高啲嘅、 啊，或者係個社會相對嚟講比較穩定啊嘛。 係、 啊、情況就咁樣。 如果講即係學術性一啲咧，就係、是、人道啲咧嘅社會咯。 其實留學政策而家相對嚟講咧，就話雖然可以打工啦，咁其實都收緊咗噶啦。咁啊，其實而家留學去加拿大留學咧，咁啊，以前只要你表明意願嚇、啊，就去加拿大留學咁啊 OK 噶啦 ，OK， 即係有證明啫，你有咩意願啦嚇。咁而家唔係嘅，依家就必須咧就係一個有間學校你註冊咗係收你，咁你先至可以去到嗰度嘅。 我當然 唔係，一向都係咁嘅，有學校收你至可以去。 哇！等你如果俾你去到先揾學校，跟住 佢打工。即係佢同埋係嗰間學校一定係可以收到外國學生嘅、嗯，即係你唔可以去到，哎呀，我就想轉第二間，唔得嘅呢家係。 哦，肯定唔得啦，佢應該個情況就應該係咁樣去操作噶嘛。咁同埋你話去讀書。讀書，我記得我嗰個年代八十幾年嗰個時候咧，啊，到俾我就唔知道，因為我記得我八幾年嗰時候，我啲同學去加拿大讀書咧，嗰時咧都仲計嘅，即係點樣計法咧？因為嗰時已經係收緊咗係咩咧？你去讀書咧，你讀一年咧，佢計你當喺加拿大住咗半年嘅。 啊，有係有咁講過啊，即係我有啲同學咧，後來畢業咗，用各種方法，包括投資、移民等方法咧，係出境再翻嚟加拿大。你係移民，一定要出境一次，翻翻嚟加拿大嘅。咁可多數落美國啦，然後再翻翻嚟咧，好似係有得計嘅啊。 咁啊，佢就，但可能加拿大政府都發現咗，不過可能係因為屆時其實你話啲人去移民都係想買個政治保險，同香港人回歸，即係97年啊，或者八幾年嗰時一樣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其實啲人都唔想喺嗰度住噶嘛，因為我成日都覺得好得意。永遠啲人係想點樣咧？譬如而家中國都係 OK。你係想買個政治保險啫嘛，其實，但係 in return 咧，你就唔會諗住喺嗰度做嘢嘅，或者喺嗰度投資嘅，因為第一你唔熟，第二你又唔識，咁啊，其實佢最好就點啊？我可以買個政治保險之餘咧，就繼續喺可以揾到錢嘅地方揾錢啊嘛。咁啊，屆時可能阿 David 佢都比較細個，我嗰時我見好多大個我啲老細咧，屆時點樣移民嘅咧？成家移民咧，就掟咗個老婆同個仔過去先，跟住自己咧。就喺加拿大入境啦，譬如我喺多倫多入境啦，我家姐咁樣啦，咁跟住咧就揸車咯，落去 New York， 我坐翻飛機翻嚟香港咯。 大空人， 因為你係如果一日駕駛，就算百幾年都係，佢要求你住幾多年噶嘛 ？Suppose 就算你係嗰啲人，咁可能嗰時冇玩得咁盡，問你有冇交税啊呢樣嗰樣啦。咁你咪翻嚟香港之後，咁你去咪加拿大？如果政府唔知，咪以為你喺度住咯，因為你喺加拿大過去美國冇 record 噶嘛，或者你帶咗本 passport， 你可以行過去噶嘛。咁其實好多時都用呢啲方法去做啫嘛，其實咁變咗，但係問題就係而家屆時就香港你都係我哋嗰個年代得五六百萬人口啫嘛，但係而家你大陸有十 Q 幾億人，你真係玩佢個 system 都冧啦，大佬啫，係咪先？ 同埋咧，嗰、那個講開呢、這個 留學嗰方面啦，咁樣咁啊，一放寬咗啦，咁啊可以啊留喺度打工啦，啊即係個畢咗業之後，咁相對杜比個年代就唔得啦，係嘛？ 係嗱，唔得唔得啦啊！嗰、那個年代係連做 part time 都唔可以。 但如果你話你畢業之前，畢業之前揾到嘢做，咁可唔可以留低咧？都唔得。 好特別嘅工咧，啊頭先講話要好， 即係你個體力係好 at， 即係 好 niche 嘅。 是好 niche。第二，如果是好 niche 嗰啲留学生未必可以读啦。 例如医科啦。 例如医科啦。当年就是咁嘅情况啦。咁同埋有部分大学呢是唔去 undergrad， 即係本科。我哋叫 bachelor 呢是唔收留学生嘅当年。 嗯、 是一个好严格嘅环境。 即係我读 law 啊，读读读医生、啊。 嗰时系唔得㗎。嗰阵时系唔得㗎。 咁当然你 所以我好奇怪呢呢、這個阿 Greg So 阿 Greg So 蘇錦良咧，點解當年可以留可以留到喺加拿大嘅？我真係好奇怪啊！可以讀到 law 嘅，真係勁啊！真係 Greg So 可能佢老豆嗰代都有錢啦，已經。 唔知道有啲咩關係，我真係好奇怪嗰、那個年代點解可以咁做咯？咁啊， 咁呢家就佢更新咗啦。咁而家係留學生咧就可以每個星期就工作。但系咧就唔超过二十个钟， 系咁差唔多啦。超过二十钟，你二十个钟你点翻学啊？ 咁但系问题就而家去，我谂加拿大政府都系发现咗一样嘢，就系话真系可能早几年而家就讲呢样，其实佢我估佢系成个移民政策去改变，就系话咩意思？就系话喂，大佬你哋都唔好咁多咩家庭团聚啊，呢样嗰样啊，大佬真系。即係我派福利都派 Q 死啊！大佬真係，咁因為我上個禮拜都睇過，同我喺國外朋友喺度傾過啊嘛。即係我頭先都 discuss 過一樣嘢。其實加拿大政府，我估而家佢做法係想點樣做咧？你真係要喺度住落，真係要喺度住，喺度投資，真係要融入佢個社會裏邊。 係啦，因為咧加拿大被稱為咧國際大酒店，大酒店咧即係過客式嘅啫，你可以互不相干嘅。美國係一個大熔爐，有大美國主義維係全國人民之心。加拿大唔係咁嘅，加拿大提倡呢個多元文化，多元文化 trace 到啊 multiculturalism 啊，搞得最勁，但係一個失敗㗎。好， 咁但係加拿大，我估真係佢都怕咗你，可能真係叫你班友去投資移民，你班友去到加拿大咧就開咩腳底按摩啊，開埋啲咩東北餐館、啊。 不過係中國人特別啲嘅，一定有 Chinatown 嘅。 咁其實其他少數民族都有嘅，只不過咧係冇搞到差一攤咁勁嚇，又有印度街，有温哥華，有印度街， 即係一啲人係有意識、有組織地喺人嘅地方、 啊、 組織一個社區出嚟， 佢投入 買 Q 名唔融入你嗰個社會嘅， 係 咁啦。 嗯，啊，琴日咁講開咧，就話各樣收緊啦。其實仲我聽呢做即係。喺加拿大移民部做过嘅朋友讲咧，佢话其实啲对留学生咧，而家嘅管制咧系严格过以前，有放宽一面，亦有严格一面，因为好多咧过去读书都唔系路噶啦，啊，过去几年都唔识讲英文嘅。 哦，咁呢个就唔系而家呢个年代啦，我哋嗰个年代 唔系啊，好严重 啊。系啊，所以佢又呢度讲埋话呢个签证咧自动授权咧要持续一年。而且兼且咧，系半年以上兼且攞到学位咧，先可以有认可嘅。 系啊， 好严 OK 啊！ 你唔好突然间，你突然间失学 OK 啊？ 你知唔知咧？有啲咧根本咧就攞到个学生个签证之后咧，去到就唔翻学， 然后揸车周围去， 系啦，沟女啊，玩啊啲咁嘅。尤其是大陆嗰啲富二代啊， 我都想有啲 系富二代。咁咧，咁呢个要执法嘅时候咧，就产生个问题啦。咁啊拉咗佢翻嚟啦，叫佢读书啦啊！咁你因为呢班友唔识英文咧，就冇办法，移民官要同佢讲中文嘅，讲普通话嘅，即系本来可以用英文 challenge 佢，都费事啦。我要问清楚情况，不如用普通话同你讲啦。 都可能要请翻啲移民官嚟识讲中文嘅。 啊，有好多噶，又系一样有噶啦。啊，咁仲有一样咧，就系而家咧，即係比起我哋當年咧去讀書咧，係貴咗好多學費。我費事講邊間 U 畢業啦嚇，學費係貴咗十倍。 咁咪俾咗起佢又唔怕收喎，坦白講句。 十倍，你嚇死你係冇可能嘅。咁仲有咧，一開就三闊。咁由於房地產咧係個價格高漲啊，咁你唔係淨係讀書，你要住噶嘛，啲租貴到好緊要。咁你要俾租，咁咧。学费比租各样都贵嘅时候咧，而家去留学咧就真系非富则贵，只可以做。咁你话一个礼拜做二十个钟头咧，你一定唔系做 high skill 嗰啲 job 噶啦，你根本就冇，我睇系即系帮助甚少，连搞到咧连啲鬼咧都唔掂。以前从前啲鬼咧，啲同学咧，佢哋打 part time 工咧， 又攞埋關嶺窿咧，就可以係過到日子嘅啦。而家冇呢家嘢場，連鬼都搬唔到出嚟，主要跟老豆老母住。咁啊，仲有一樣嘢啦，嗰啲社區學院，即係香港嗰啲副學士嗰啲咧， 類似副學士 係， 因為 香港副學士抄佢哋嘅啫嘛， 係抄美國同埋加拿大嘅。咁啊，副學士個個咧， 咁其實我講一樣嘢先，香港啲副學士其實原本人哋個概念咧，真係有，真係有個鎮喺度，係有個社區。 系啦， 真系 community 嚟嘅 ，OK 嗰、那个啊，有 physical 嚟，真系啊，有几百，即系几千人嘅镇，有咁嘅叫 开唔到大学，开间社区。 但系香港啲人口咁密咁密集嘅咁嘅城市咧，整啲咁嘅社区学院咧，咪就变咗学店咯，就系咁咯。 同埋你，我仲记得嗰时我哋读书，我哋就譬如我啲同学去美国读书啦，冇话去加拿大啦。加拿大我记得美国系点样读嘅咧？如果我啲同学咧唔系好够钱嗰啲咧，通常会点读咧？就头嗰两年读嗰啲社区学院先。 系。 跟住去到 EFV 咧，如果你夠分咧，唔知考嗰啲 GPA 啊定乜 Q 咧， 就係 transfer 去 U， 去 transfer 有一間出名嘅 U。咁你畢業嗰個時候咧，就係嗰間 U 頒張證書俾你，就係呢間 U 嘅，譬如 UCLA 啦，我舉個例，就係呢間 U 嘅 graduate 㗎啦。咁你就可以慳，即係但係你讀書一定要叻咯。咁你可以慳翻頭嗰兩年學費就冇咁貴嘅。咁而家香港就唔係㗎嘛，如果你講香港，香港撲街啦屌！你搞嗰啲社區學院又係掛 Hong Kong U 啊，掛中大排頭嘅。正常嚟講就唔應該係咁，應該係兩個嘢分開嘅。即係你中大、港大、城大，乜都好，你就係留翻啲位俾人轉入去讀 EFV， 因為 EFV 咁你社區學院應該係另外一組嘅機構。 佢唔掛呢個牌頭，冇客啊嘛。 係咪咯？ 啊，同埋咧，香港 咁啲僱主咧，而家係分唔到 Hong Kong U Space 同埋 Hong Kong U 噶嘛？係以為 Hong Kong U Space 就 Hong Kong U 啊嘛？咁亦都呃到人下嘅嚇。 同埋咧，佢哋香港咧嗰個系統咧，由你譬如讀完社區學院啦嚇，讀完兩年，理論上咧入去 U 咧，就讀後尾嗰兩年嘅啫。譬如三年制嗰個年代，咁嗰啲 credits 咧，你讀個學分咧喺社區學院咧，唔係完全可以 transfer 到承認到啦。咁但係喺加拿大咧，係做個 system 咧，係做得好精細嘅，講明咧你喺社區學院咧讀，譬如乜嘢business 100等於大學裏面邊一科，係做得相當之嗰、那個點講啊，有系統嘅。咁你哋清楚啦，你社區學院咧，如果你真係想升大學咧，你揀一啲咧將來嘅 U 會承認嘅， 即係當然，即係買本天書喺度睇到邊個答邊個。 咁當時打電話去問咧，喂，我而家喺社區學院讀嗰科，等於你大學邊科承唔承認，佢會答到你嘅。咁我而家聽聞咧就係、是、嗱，我哋當時咧有部分 都易好多嘅咧，社區學院升名牌大學，相對嚟講，你本土嘅中學咁就再去報人哋啲名牌大學係真係易好多嘅。 嗱，咁佢個情況咧就係、是當時好多同學咧係唔會等咧喺社區學院讀完兩年咧就先至入 U 嘅，一 U 肯收咧，譬如你托福試、TOEFL 過到關咧，你就馬上入去噶啦，唔等噶啦。咁但係而家情況就唔係咁講啦，因為社區學院最大特色除咗教啲嘢咧係淺啲之外咧，要求冇咁高咧，就學費咧起碼平一倍，平一半啊咁咧。聽講啲鬼仔而家都係咁做啦，啊冚棒社區學院讀足兩年，咁入 U 咧就讀兩年。咁以前咧，可能喺社區學院讀一年就入 U 讀三年，學費俾多啲都唔緊要，學費真係有限啦、 啊。如果咁樣操作就好笑啦。如果咁樣操作咧，因為佢加拿大同美國，我覺得係同一款嘅。咁而家香港就似翻美國，加拿大就唔似英國嘅。 係。 咁佢就變咗好奇怪。如果好似你咁講，如果個個都咁做咧，咁嗰間大學就好神奇啦。如果喺美國同加拿大學咧。咁 EFV、EFV 啲學生咪多緊過 EF1、EF2 好緊多。 我睇佢有適應有調節咯。咁仲有咧，客觀上咧。理論上咧就可以提高到大學嘅水平啦，因為你嗰啲喺社區學院咧，唔係個個入到 U 噶嘛，一定係成績最好嗰批先入到 U。 即係佢鋪大咗啊嘛， 個鋪大咗架啊嘛。但係同仲有以當時嘅情況嚟講咧，你讀完社區學院，你已經揾到嘢做，你唔係個個人咧都會升去入正式大學。但係而家唔同，個競爭係唔同咗啊嘛，社會要求唔同咗。你香港通街 U grad 啦，咁你加拿大更勁啦，咁你班友仔咧就個個都撲過入 U 啦。咁客觀上係提高個水平，但學費真係哪嚟啊？ 頭先你講得啱啦，點解大學社區學院啲人讀完兩年之後咧，就有人揾到嘢做噶嘛？香港梗係唔肯係啦，撲你一家讀完副學士之後，邊撚個會請你啊？冚家產你啊嘛，繼續要讀。 嗱，而家最嘅資料我問過人噶啦，問嗰個香港對教育好有，即係都幾有認識嘅人啦，佢背到個數字俾我聽，佢話大概咧香港社區學院嘅咧十分之一到咧係入到正式大學嘅。 因為讀正式大學，我聽上次阿大貴同我講噶嘛，屌我都真係冇讀書太耐，我都唔知原來而家係搞，真係一個產業嚟喎，真係佢條撲街真係講得啱嘅，即係你讀完副學士 ，OK， 你最 top 嗰扎人。就可以入去大學，繼續讀上去，係政府俾錢嘅嘛，好似係咪？即係你係同即係而家考 DSE 入去交一樣學費嘅，即係政府 sponsor 係最多嘅。 不過咁有部分係唔有部分人入少量嘅人咧入咧係自資嘅，啊咁就係、是、即係政府資助嘅學額咧，嗰啲咧就係、是、難入啲咯。 有三類型嘅，一類咧就係、是、UGC 分特嘅政府資助學額啦，就有。 嗱，如果 UGC 分特唔知咩咧，即係等於咩啊？即係屆時讀完Form 7直接。 系啦，第二类咧就系、是、都系本地 local U 办嘅非政府资助嘅学位，咁我而家咧就越嚟越少噶啦，因为咧就发觉咧就唔想推呢啲牌头出嚟，咁啊又 cut 学位啦 ，OK， 咁啊 又贵啲啦，学费贵啲， 贵啲啦学费，咁但系亦都可以申请嗰个关东嘅、嗯。第三类咧就预学外国大学合办嘅啊嗰、那个 top up 嘅课程 ，top up 课程啦， 系啦， 即系改善呢个上层建筑啊嘛。即係原來真係有咁撚多人想讀大學嘅，但我真係政府係俾咁撚多錢。 但係問題呢家面對嘅情況咧，即係我讀個年代咧嚇、啊、都仲係叫做啊啲人讀唔掂咪讀 top up 咯 ，OK。 即係收費都合理嘅 ，top up。top up 課程， 但係呢家情況就係由於商學仔佢係搞多個 DSE 出嚟，即係有一扎 A level 嘅，同時有一扎 DSE 嘅，變咗 top up 咧都好 demand 啦，而家係 係依一兩年啫，係依一兩年啫。 咁啊，所以今年升讀大學嗰啲咧，就算係幾高分都好咧，如果你係 DSE 唔係考 A level 咧，都係非常好嚴峻嘅問題嘅，即係 interview 都未必有得 in 嘅。 啊，最慘咧就第一屆嗰啲，最後尾嗰屆 form seven 為第一屆 form six， 咁你嘅一定係噶。如果你係 DSE 第一屆啊嘛 ，OK，DSE 第一屆即係話你嗰啲同學，你喺呢間學校讀呢間中學，去咗你係第一屆 DSE 啊嘛，你中一到你中六嘅同學都係咁撚多人噶嘛，但你 Form Seven 唔係噶嘛 ，Form Seven 而家我知如果嗰時候我哋 Form Seven 就 係放翻篩選過， 即係五班你嗰學校叻啲啊，都係開兩班，嗰兩班仲要少人嘅，即係譬如我哋有時讀，我記得我中學嗰時候，我哋學校一班五十人開五班。去到 Form 6 Form 7係開兩班，一班得三廿人嘅啫嘛。 係， 咁即係話得翻六廿條友，你二百五十個人得翻六廿條友，大佬你生還率得翻20%有冇啊？咁上下嘅啫，十零二十度嘅啫。所以你 Form 7嗰啲人理論上應該係，我唔敢話佢普遍啊，佢平均應該係叻過 DSE 嗰啲人，因為 DSE 個鋪大啊嘛，佢冇經過 任何，即係未經篩選，全部直升 Form 6。 但係兩班人而家同一。擺喺同一個 market 度競爭啊嘛， 當然呢個又話呢個又係啊，成日講教育而唔係變咗講教育，即係呢個又係而家啲人我有時見我啲客又好，啲朋友都好，佢話啲細路去考大學啊，即係讀 DSE， 佢哋覺得係好難考。其實點解佢會覺得好難考？因為你由中一派一位之後，就唔會再有公開試考噶啦。你考一個公開試咧，就係、是、考 DSE， 就係考大學，咁就變咗十。如果有十幾萬人咧，派萬幾個學位咧，你就覺得少啊嘛。咁但係屆時咪一樣，屆時十幾萬人考會考。西靖三四万读呢、这个高中即系 A level 啦，得三四千个学位嘅啫嘛。嗰时你又唔会觉得少，系嗰时仲少，嗰时得3% 到嘅啫。 咁因为你佢唔系一次过西啊嘛，啊你即系好觉咯， 即系唔系同埋你慢慢西咧，你西完之后都有出路噶嘛。即系譬如你中午西咗出嚟啦，你可以读书，你咪去读 TI 咯，唔系出嚟做嘢。我 Form Seven 你可以报 high 啲啊嘛，即系你就算你唔同嘅西出嚟嘅人都可以做第二啲嘢。但系而家 DSE 你一西咗80%人出嚟。根本嚟做乜嘢啊，大佬真 系。唉，咁啊，教育问题咧，我哋揾入咧就邀请咧另一啲嘉宾上嚟咧，再深入讨论啦。咁样讲翻加拿大先啦、 加拿大，我想提出一个就系我哋讲头先啱啱讲到就讲阿拉出嚟太远，就系而家佢加拿大政府咧就提供一样嘢咧，就叫做 Super Visa 啊嘛，即系超级签证。咁超级签证系咩嚟嘅咧？就 系 话 系咪大本啲噶？ 我唔系， 佢就一张纸嚟嘅啫。 我知点解佢中意用嗰啲字眼，我真系觉得好奇怪咁。咁佢系点样？其实头先我哋讲过，即系佢都怕咗你班友。原来发现你中国人原来真系咁多亲戚朋友嘅，只要得闲申请个妹过嚟啊，跟住老豆老母啊、家姐细佬啊，佢话唔好搞咁多啦，而家直头团聚都唔会俾你申请啦，就俾你申请一个叫 Super Visa。咁 Super Visa 系咩嚟嘅咧 ？Super Visa 就系你如果系当地嘅 PR， 即系我谂系永久居民啦。家或者你已经有冇籍噶啦 ？OK， 你系有权申请你嘅老豆老母、祖父祖母去加拿大。咁佢系点样做嘅咧？佢就系一签就呢、這个就好易批噶啦。佢一签签俾你，即系譬如阿 David， 你系加拿大公民嚟嘅，你申请你老豆，你老豆喺香港嘅，佢话哦得啦，冇问题，一批一签签10年俾你，即系个 visa 系 last for 10年嘅 ，OK、 嗯。 而 last for 十年裏面咧，你最長咧可以喺長，你可以長時間喺加拿大住兩年，即係你可以住兩年，同一般嘅 visa 唔同嘅。而家冇即係正常你個 travel visa 都唔會簽兩年俾你啦，好真係。 啊， 咁個做法係點樣做咧？其實呢個做法，我諗佢係某個程度上咧，去堵塞翻啲人咧。用家庭團聚嚟到咧，再過多好多年之後，令到個社會嗰個福利開始增加，即係點解咧？你可以過嚟住，我哋係歡迎你嘅，但你係乜撚嘢福利，我哋唔會俾你嘅。 你一個探親啊，一個旅遊，但絕唔係一個公民。 但其實呢樣嘢有個好處係點樣做法咧？其實即係加拿大，我未去過，但我覺得佢諗啲嘢都幾鬼醒嘅啫。係點樣咧？即係話，譬如你兩公婆生咗細路仔啦，你又唔想話是但一個喺屋企湊，亦都唔想請工人。咁你咪叫你有大老母嚟住兩年咯，幫你湊咯，係咪？咁第一，佢又釋放翻個工作力出嚟啊嘛，個生產力出嚟啊嘛。第二，你又可以慳翻啲錢啦，係咪？咁但係第三咧，佢同一時間佢又唔使俾福利你個大老母喎，因為點解咧？佢有兩個 requirement 嘅嘛。如果你係申請呢啲我叫 super visa 咧，佢加拿大政府有兩個要求嘅。佢要求你第一件事咧，你要做一個 medical check， 即係你要做一個 健康嘅人啦、 當然，但係另外你一定要係呢個無犯罪記錄啦，呢、這個正路噶啦，就唔係好斯君龍咁啦，係嘛 ？OK， 咁第三樣嘢咧，就佢一定要求你咧，你係要過嚟咧，你係要買一份每一年啊，你要買一份10万元加幣嘅保險。 嗯， 即係我諗係一個 medical， 即係等於你去旅行買旅遊保險啫。不過呢個旅遊保險就長啲，買兩年咁解啫嘛。咁佢就會解決咗佢嘅問題，即係第一，我唔使照顧你。第二，你啊中意打錢，你過嚟使啊，我哋好歡迎嘅。 嗯。 啊，第三， 解決個醫療嘅問題。 解決個醫療問題，又釋放咗生產力，同一時間咧又可以令到個 household 個 income 可能多一啲啦，你又唔使請工人啊 part time 嗰啲咯。咁我諗佢而家個路數咧都係咁樣做，即係我盡量都係我要揾啲比較我哋 looking for 有 quality 嘅移民，就唔係亂 Q 咁批曬你過嚟啦。嗯。情況就類似係咁樣。 咁 你見到佢係閂咗一門，但係同一時間佢開翻另一隻門啫嘛，即係話。如果學你話齋就，即係話而家你國內嗰啲人送啲仔出嚟讀書咧，就佢希望嘅做法咯，就你由 high school 又可以讀兩年，跟住讀四年，讀完六年啦。咁起碼你喺度住咗六年咧，你都知加拿大係一個咩國家 ，OK？ 咁你知道係咩國家之後，你出嚟揾嘢做又好，你自己做生意都好咧，咁你咪留低咯。你留低之後咧，咁你咪繼續咯。 嗯、 就唔好話真係好似固步自封咁樣啦。情況就係咁樣咯。 嗯，咁其實咧，佢封咗條路咧，咁其實就係近期先封嘅啫嚇。雖然都停咗噶啦，所以有兩個移民政策，一個就係投資移民啦，另一個就係幾個企業家咩移民啦。OK， 係 啊，佢講應該要講講啦。嗰要停嗰兩個項目係乜嘢啦？簡單啦， 全名係 啊嗱嘅 IIP 係啦， 一叫 IIP。啊，嗰、那個叫做咧係聯邦投資移民，同埋另外一個咧就係、是、聯邦企業家移民，佢叫 EN 呢個兩項嘅經濟移民計劃。啊，呢兩項係停止咗嘅，喺2月11日嗰日咧就係、是、加拿大聯邦公民及移民部向國會提交一份動議，咁佢話咧會喺今年內係終止呢個 IPP。同埋咧係 EN 兩項經濟移民計劃嘅。 咁啊，要話就係個 Canadian Citizenship Act 啊。 咁啊，喂，有啲咩要求啊？喂， 咁其實我主要睇到兩樣咧，就係、是、以前咧嗱咩，你四年內咧住滿三年就 OK 噶啦，嚇、啊，即、就、係、是、你即係喺加拿大嘅情況。呢個係修改咗啦，提高個要求啦。咁你六年之內咧住滿四年，即、就、係、是、坐移民監嘅日子啊長咗啦。OK， 咁啊，仲要每年少過183日。 咁有啲錢，有啲錢嗰啲點計咧？呢度有冇提到咧？ 啊，咁啊，錢嗰一陣再講啦。咁啊，講埋咁咧，對於我哋大陸同胞最難挑戰嘅一樣嘢就係而家係以前咧，雖然都係考試啊，考翻佢嗰啲 culture 啊，對加拿大嘅認識啊英文啊咁樣樣。咁啊，由18至54岁咧，呢個年齡層咧都要出考試嘅。咁呢家擴闊咗嘅，14至64岁嘅。O K， 好針普明嘅針對。 針對年紀大嘅有錢， 因為如果你有朋友咧，假時申請過去移民加拿大咧，譬如我今日同我舊老闆去講，佢哋假時都係，因為我老闆讀會計嘅嘛，佢喺加拿大讀書翻嚟，跟住八幾年嗰時又翻咗去加拿大咯。佢嗰時都有嘅，你去移民去啊，即係學阿杜炳頭先講啱啦。佢嗰啲學校轉學分咧，佢都好 systematic 噶嘛， 係非常之有系統。 如果你有朋友申請過去加拿大移民，如果你係技術移民或者嗰個所謂專業移民咧，佢係有啲嘢係有，佢係逐樣嘢有分計噶嘛，即係我。你有冇大學學位？ 計噶嘛。你 識唔識英文啦、啊？你嘅你有幾多年工作？ 好似都要識法文㗎嘛。 佢嗰時 識法文又分嗱英文咧同埋法文咧係同等地位嘅。 係啦， 咁樣加埋咧，如果如果係100分滿分嘅話咧，嗰、那個語言嗰度咧係佔15%。啊！咁你只有其中一樣語言掂就係 OK 㗎啦。 因為我頭先就問過我老闆，或者我同佢傾開偈，我講佢話佢80幾年嗰時移民係點樣嘅咧？應該係大概我估係100分係滿分咧，都係 OK。佢大概係50-60分度咧就會批俾你嘅。咁啊語言嗰度咧，佢話佢嗰時去見咧就點樣咧 ？OK， 因為第一佢喺嗰度讀到大學畢業啦 ，OK， 咁佢已經有分家㗎啦嘛。佢做咗幾年嘢咧有分家啦。咁語言嗰度點樣咧？香港人就梗噶啦，語言咧，佢同我講，佢話佢嗰個年代咧，100分裏邊咧，10分係語言嚟嘅，5分係英文，5分係法文，法文一定係盲門嚟嘅，一定係攞0分噶，冇可能識嘅，英文都要識嘅，你喺我讀過書咪攞5分咯，就係咁簡單啫嘛。咁變咗佢計分嗰個方法就係咁樣去做咯，變咗佢其實佢計嗰啲方法都好 systematic 嘅，理論上就係、是。不過問題就係話，可能真係你哋而家過去投資做嗰啲生意，未必真係佢想你哋去做嗰啲嘢。同埋亦都有一個說法話，加拿大其實佢政府，你見佢近呢10年個經濟咧，其實佢慢慢都係由可能都係頭先我哋講，其實佢 manufacturing 係不斷咁樣去萎縮噶嘛，即係生產又不斷萎縮。而家佢其實佢係好多係靠做能源呢一方面噶嘛。 係，係啊，個經濟嗱，以前點解咁歡迎移民咧？同加拿大經濟結構係有關係嘅。以前咧佢係有 manufacturing， 有咧 primary resources based economy， 即係石油啊、礦產啊、農業等嘅。咁亦都有 service industry 啦，服務行業啦，即係三大產業都有齊啦。但係而家咧進入咗個後現代型啊。咁啊，好特別嘅 manufacturing， 天然資源同埋服務行業。咁咧呢啲咧係真係唔需要咁鬼多人㗎。唔需要咁多人，佢有 import labor 啊，即係大陸人咧好多咧飛過去加拿大咧係去開礦，做油田咧或者礦 即係話工血 mining 啊，係 嗰200年啊， 但係喂揾好多錢㗎，發達㗎唔到啊。 因為如果你有印象就係你見嗰時都係㗎嘛，你見阿李嘉誠投資嗰間黑司機都蝕到撲街㗎嘛，係油價可以升，啲油砂做油又即係有孖展先開始有錢賺。 係個技術突破咗， 係啦。咁變咗就可能佢個經濟轉型亦都會令到佢要求嗰啲移民係唔同咯。 咁你而家去加拿大嗰啲咧就即係個投資移民咧就話80萬啊嘛，有80萬啊加幣擺喺度啊嘛，即係模式就係將來咧你坐夠監咧就可以俾翻個本俾你啊嘛。 我呢啲咪同讀啲國際學校一樣，要買呢個 dependent 嘅嗰啲。 係啊， 買 dependent， 買 debenture 先買債券一樣 嘅。總共係200萬嘅，200萬。 啊，咁咧就而家咧，依個計劃嘅將會被終止嘅話咧，就呢個累積到嘅個案係有66,000+咁多啊。咁其中 IIP 咧59,000 ，EN 就7,000+啦，冚棒歸零，唔係唔俾翻啲錢俾你，只不過咧你個申請就作廢咁解。 而家係申請係咪3嚿水啊？定幾錢啊？我唔記得咗。 咁咧，從前加拿大有所謂咧，即係同美國一樣有啲特赦。就有好多非法移民嘅，喺由即係戰後開始好多非法移民去加拿大。咁有次特赦最經典，1973年我冇機會見到嘅嘢啦嚇，話所有任何喺境內嘅人都可以特赦。咁咧任何人都可以申請做移民。咁嗰陣時加拿大起飛緊，個經濟咧係非常之蓬勃嘅。咁接收曬呢班人啦。咁呢班人而家係60幾歲嗰班。就唔係我哋嗰個年代嗰啲人嚟嘅，咁喺80-90年代咧，都係冇呢個特赦計劃嘅，咁亦都唔需要特赦，因為大把人咧帶埋技術、帶埋資金過嚟，何需特赦？ 啊！你80幾年嗰時候，我諗最多咪香港，如果亞洲啊，最多咪香港人啊、台灣人都好多嘅。 係啊，啊咁你依啲咁嘅嘢就係話。你要投資咧，就係話投資移民嗰啲咧，好多都係好失敗嘅。同埋咧，頭先我哋都講過啦，係揾啲區俾你咧，係嗰啲區經濟係差嘅，就風險又大，叫你去投資。 開荒牛， 開荒牛嘅。咁其實咧，賺錢機會甚少，你都係蝕俾佢啦，即係當買翻嚟嘅。 你諗住喺度開間最 basic 開間麵包鋪，可能你都撲街㗎。 係啊。咁何講係啲咁咧？即其實啊，仲有好多留學生係好唔生性，比我哋嗰個年代個比例高咗好多。 大把啦， 大把啊！真係 10個有9個讀大學都唔係4年讀完嘅，屌老闆！ 咁佢哋啲大陸嗰啲，因為你有錢，你又有車，又有名車，又可以去溝女，又有錢使，咁你點會有一啲好多冇心機讀咯？但係咁。 要公道啲咁講，如果有心機讀，有啲大陸嘅精英咧，真係讀得好勁嘅。咁你睇翻下你而家 老去嘅，通常都係 啊，你睇翻下咧，即係加拿大大學裏邊咧，即係攞到博士碩士咧，好多都係普通話拼音嘅人士，即係祖國同胞。啊！ 但嗰啲嘢已經可能係個碩士啊，或者個 PhD 先喺嗰度讀啦嘛，已經就未必喺嗰開始讀 bachelor 噶嘛。 咁就係、是，咁就係、是、啊！咁佢而家嗰個情況就話，佢華人咧，以普通話咧，一定超越過你講廣東話嗰啲噶啦。 冇錯。咁、其實呢個咁嘅啊終止呢個計劃，咁最大影響係咩咧？最大影響嘅行業就係呢個咁嘅移民中介公司。 唔係嘅，如果你係移民中介公司，就係話，如果你話真係，如果你睇呢個乜，即係你幫人去搞移民係一盤生意嘅話咧 ，OK， 咁、你喺香港做呢啲生意，你真係唔使驚冇得做，因為你背住嗰十幾億人口咧，個個有能力都想移民嘅，要留嘅。 係啊，即係一個正在冒起嘅國家。 你有冇聽過 世界 second largest economy？ 你有冇聽過喺美國啊？係即係可能我哋唔識啦 ，OK？ 你有冇聽過喺美國啊？喺英國啊， 係 會搞啲有人搞間投資移民公司啊，即係你唔想喺，即係你想喺美國移民去第二度啊，或者你想喺英國移民去第二度啊，我未聽過大佬。 啊投資移民、技術移民一向都有嘅啊，咁但係你話投資移民，你話歐洲啲西歐國家有幾西歐國家啊？即係發達嘅唔係葡萄牙嗰啲咁嘅國家，喂。唔係咁大規模投資移民去呢啲移民國咯， 咁同埋 咁主要都係華人咯。 即係同埋呢個，我講得比較深層次嘅問題係點樣呢？其實你真係要睇下，如果你睇翻香港咧，其實你香港而家去政府做嗰個投資移民嘅政策咧，係真係好撚有問題，因為我係未撚見過咧，呢、這個世界上有一個地方咧。做投資移民好似香港咁樣，即係你即係而家嘅好啲啦，而家唔俾買樓啊，你話嗰樣，你嚟香港而家攞一千萬嚟。你買佢可能指定嘅基金或者啲藍籌嘅股票，你可以唔撚嚟住，跟住你七年之後你就攞永久居留身份證，即係我諗呢個世上冇一個地方會係咁樣嘅。正常嚟講，真係唔會有一個地方咁。就算而家你話西歐又你話歐洲啲地方過都唔掂啦，譬如希臘、西班牙，咁我喺上網話可以投資移民去匈牙利添啦，點解嘅？咁人哋都係哦，譬如匈牙利啊，或者係西班牙都係咪而家叫你買樓咯？譬如西班牙50万欧元，咁啊，匈牙利啊、希臘嗰啲系20万到25万欧元，你去买一层楼，咁你就会有个居留权啊嘛。但系佢都系俾个居留权你啊嘛。即系如果你话我系俾一嚿钱出嚟买个居留权，咁啊咁啊明码明卖又冇所谓啫。但系如果你要攞一个欧盟护照，即系例如你譬如希臘、匈牙利、西班牙，佢都系欧盟噶嘛。但系如果你要攞个欧盟护照啊，你喺西班牙都要住十年啦，大佬真系。 系啊，你放心啊，总之咧喺中国以外地区咧，我国同胞都想去移民嘅，包括非洲小国，你去澳门行一行咧，你会见到咧好多啲咁嘅移民公司打着非洲乜乜国家咧，都系会招聘你嘅，都会吸纳你嘅。 所以真系好大问题，话你今次睇呢样嘢就系话，即系如果去到差唔多埋尾啦，我又喺度谂。即係佢，即係頭先我哋喺度講嘛。其實佢嗰個報道就係我哋睇南華早報講噶嘛。係南華早報就係 全部都轉載南華早報。 南華早報就係話，因為訪問到加拿大嗰邊移民局嗰啲人啊嘛。你諗下，佢真係佢叫移民申請，香港係全世界 number one， 而喺香港提咗申請嘅人有99%係中國人嚟嘅。咁即係話加拿大喺香港間領事館都頂你唔蒲啊！嗱，真係都佢都要諗個 policy 點樣搞。咁你諗下佢就係做啲行政上嘅嘢，佢都頂唔抱。咁你諗下，即係其實就拉返轉頭就話，即係上個禮拜即係睇最大嘅新聞就係嗰啲咩反蝗蟲嗰啲。 係冇錯。 即係咪真係自由行得一樣？自由行大鑊，啲人真係 physical 會落嚟嘅，大佬嘢。係咪真係可以無限量咁放人落嚟嘅咧？我覺得呢個都要真係諗下，大佬真 係。即係一個城市要頂住13亿咁樣樣。 即係點頂得順咧？ 同埋我哋係喪失呢個主導權啫嘛。 你諗下50个，你當佢而家嗱，我冇做過啲申請啊，但係我諗你申請加拿大嗰啲移民填嗰份表都唔會薄得去邊㗎啦。 係啊。 好，你個家你香港有50000多份，你加拿大領事館而家話 cancel 曬佢啊嘛。你唔好話，即係我俾人揾火燒喎呢個。如果你真係揾間啊，做嗰啲。商業嗰啲 recycle 批發，即係同佢翻去剁緊碎佢嘅。我撲你嗰間，我去 買幾多錢咧？ 我諗去50000多份真正，我諗最少都一隻40尺貨櫃，咁撚多嘢喺裏邊啊！好似 係啊，喂，你諗下咧，技術移民咧，即係我哋嗰個年代咧，即係97前後咧，就好多人移民加拿大、美國美國少啊，其實美國係好難移民過去嘅，即係澳洲等地啦。嗰個年代咧，就填嗰啲咁嘅技術移民 個表咧已經複雜啦。啊，你投資移民更加複雜。啊、我睇过人填嘅，我帮人填过投资移民表啊，我自己都冇资格有啊，哇！嗰条友话唔知有几多百万咩加币啊，话俾我听啊，叫我帮佢搞啊，大佬，我真系盲目嚟嘅，吓死我！我自己所以有几百万加币啊！ 所以你话你讲嘢咪咯，佢加拿大佢个 system 系好噶嘛，即系唔使讲复杂，我就算未谂见过啊，申请加拿大移民嗰份 form 啊，如果你见紧过啊，加拿大啊，你每年填都报税表啊。屌都唔係個個填得明啦，屌！你嗰個香港得四張紙俾你填啊，你個成棟嘢喎，同埋如果你係同喺 投資移民咧，好複雜㗎嗰啲表， 同埋你 應該係三次填個申請時間。 你知你如果你有朋友喺加拿大打工咧，加拿大係打工嗰啲人啊，即係填薪俸稅表啊，冇人識自己填㗎，係每一年有個season。有间嘢啊，嗰次我朋友讲， 佢哋用会计师帮你填表，系好普通嘅事嚟 嘅 啫。 系有间嘢每年就系做唔知五个月生意嘅，就佢会请一啲人咧，就坐喺佢啲 centre 度，好似 Starbucks 咁样嘅。屌，咁你星期六日咧得闲咧攞份表同佢讲啦，佢就同你喺度填。嗰份嘢啊都唔厚，嗰份嘢都放得去边啦？何况移民，屌老啫，你谂下几多大镬老啫？ 嗯， 咪先。所以，唉，冇得搞嘅，所以我成日都话你，唉，都唔明。即系你又话大陆点好点好啦，屌嗰啲个个都想移民，我都唔明点解点解。 喂，点既然系即系呢个 rising power 啦，啊又预测唔知几多年之后咧可以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实体，啊咁点解会咁多人想走嘅咧、 啊？正常嚟讲就应该，如果大陆嗰个概念系 work 嘅话，应该美国都好多人移民噶。美国都系一啲 移民中国 啊，应该移民 啊最有 potential 就系中国。 啊应该系移民去好嘅地方噶嘛，唔应该移民去扑街嘅地方噶嘛？点啊？ 喂，所以咪讲唔通咯？你点说服啲人呢？你一方面讲到自己咁劲、咁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另外一方面，你最有钱嘅国民、最有技术嘅国民，日日想移民，以美国、加拿大、澳洲等地为 number one target， 你点说服啲人？即系话你讲一套。同埋你做嗰套咧，落差太大啦。 咁、哎、又冇毒奶粉啦，又冇呢个 PM 2.5 啦，咁又有教育啦 ，OK， 咁啊又有福利啦，咁啊呢啲所有。 啊，你讲 PM 2.5， 我插多你一句，即系早轮我睇咗嗰条又系 BBC 嗰条 news 又好啦，好笑，扑你个街。佢嗰个咩？届时问嗰轮经济唔好，咪搞嗰啲咩家电下乡嘅？家电下乡咪就系想刺激翻个经济，跟住咧就扶持翻国内嗰啲 重点。美女下乡噶啦，呢家 佢唔使惊噶，而家屌，而家佢就系咁搞法。我谂下次啊，届时家下乡嘅三样嘅一彩电、冰箱即系雪柜啦、洗衣机，扑你去街！如果佢下次经济唔好咧，就加啲下乡啊，加多一样嘢，空气清新机。佢今年 target， 我啊睇嗰篇嘢访问 shop 啊，佢 target 今年大陆可以买2150万台空气清新机。咁当然呢个数字你冇乜概念啦。OK， 我发觉你啊Henry 你都好，黑亨利你都好好大陆化， 即 系 好 sharp， 即系2100万台。台乜鬼啊？系价啊！ 即系 2100万部 啊！2150万部系咩概念咧 ？OK， 点解我哋冇乜概念噶系嘛？二千万五十万部咧就等于全世界旧年即系2013年睇嘅 news， 系全世界喺2012年全世界啊买空气清新机嘅总和。哇，坚啊啩！ 啊，总和等于 the rest of the world，、 即系等于你喺加拿大住，你喺加拿大冇见过空气清新机，我咁样冇啩。 咁睇嚟要集资嘅资金做 R&D， 点样就系呢、這个随手携带嘅空气清新机攞出街，我比较方便啲、 啊。所以、okay 所以经济今年你话大陆差咧，其实唔系嘅，即系我有个客都系，都而家翻去大陆厂嗰度做空气清新机，攞个韩国技术又去做啦，生产做。 嗯， 哇！边有个 market 咁 Q 大啊，2000几万台喎。 同埋， 喂，咁讲啊，系啲水唔干净，同埋咧，佢其实咧就有你翻去大陆咧，普通嘅餐厅、普通嗰啲酒楼咧，都有一部咧系消毒机嘅。咩叫消毒机咧？佢好似系玻璃门嘅，里边摆晒啲碗啊、碟啊、杯喺度咧，就用开着个掣咧，用电子方式同你消毒。换句话嚟讲，系嗰啲水唔干净。你香港有几可要用啲咁嘅消毒机啊，大佬？因为我啲水可靠嘛。 咁研究嚟讲， 我哋啲水唔可靠。 呢啲系破窗经济学嚟。 嗰个唔系我哋啲水可靠，系我哋将啲同大陆买翻嚟嗰啲污糟嘅水咧，清完之后变成可靠啫。如果你斋怼东江水冇处理过咧。 咁啊，呢啲破窗經濟話整爛曬啲嘢，做起翻好佢啊！咁同人哋咧啲天然嘅又好地地嘅，咁啊，梗係向往啲天然嘅好地地㗎啦，係咪先？咁啊，冇計啦，咁啊，時間就差唔多啦，咁啊，今集時間。 就到啦。咁啊，希望大家对呢个加拿大点解拒绝我哋个移民咧，其实咧就放翻喺香港咧，非常有呢个共鸣嘅。OK， 系啊，共鸣啊，啊共鸣嗱，加拿大对我嚟讲已经系遥远，而且越嚟越遥远噶啦。我都唔知道而家加拿大变成咩模样。啊！喺我腦海， 加拿大變成無人物喺啲最有錢住嗰個區啲裏邊係唔需要講英文嘅咯，係講英係講廣東話同埋講國語。 啊！我仲生活喺咧， 最錢啦！ 啊！以前嘅加拿大啊， 你嗰個年代我唔知喎，我嗰個年代我同我去完去加拿大翻嚟，我哥佢話佢喺加拿大，譬如喺多倫多啊，温哥華，佢又唔使識講英文喎，我唔知係咪。 係啊，係係啊，因為個即係華人人口實在太多啦，多到咧就即係根本咧等於有澳。当年呢喺30年前多唔多已经差唔多有50万华人。咁当然呢唔系全部系广东人。但我相信呢喺广东人讲广东话呢可能系超过咗一半。等于呢唔系好耐之前嘅澳门。咁、你使咩英文呢、但系咁加拿大好大佢幅员呢即系地方呢系世界上第二大嘅国家。咁呢有好多唔同嘅省每个省呢都有分别嘅。你去内陆呢譬如草原三省等呢就讲英文机会系大啲。如果各位呢真系想叫啲仔女呢系学去加拿大学到英文唔该呢就 send 佢去小镇读中学。 啊想学法文就去 Quebec 啦。 係啦 ,Quebec 都好多唐人 嘅。同埋你好簡單嘅嘛即系。 去小镇读书一定识英文。 头先你讲埋一两句就算。即系头先都喺度讲扑你去加你美国同加拿大。如果你讲去住嘅地方啊。都差唔多大嘅啫，美國都住3億幾人，冚家拎加拿大都3000幾萬人口， 3200萬左右啦，十分一。 佢仲有咁撚多地方都唔俾你移民過去嘅，屌咁佢真係唔公道啦嘛。 不過最後尾補一句咧，點解話聯邦移民計劃咧？其實加拿大聯邦政府即係全國性嘅咧，有個一套移民嘅計劃出嚟嘅。咁但係咧，喬北省咧又要尊重佢嘅文化，佢有獨立嘅移民系統。 但系当然，但系我哋唔使谂啊，一定要识讲法文嘅佢叫咩？ 咁我国同胞咧就好聪明嘅，梗有办法咧系过到呢关。 冇错，咁啊呢个21世紀嘅王祸，咁啊继续系蔓延全世界嘅。咁啊今集时间差唔多啦，就拜拜， 下星期再讲个。 拜拜。 其实仲可以讲得好啲，不过真系我冇精神去睇啊。 今日我都。